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人面魔蛛发现自己已经被唐三锁定后迅速逃跑，虽然速度很快，但唐三的速度又怎么会慢呢？在内心强大的杀意催使下，唐三已经将全部潜能爆发出来。因为急速飞行，体内血脉运转，十万年魂环残留在体内的各种效果进一步被唐三吸收。两黄一紫，两黑一红，六个绚丽的魂环遍布在唐三的身体周围。唐三不只是在追，同时蓝银领域的效果也完全展现出来。在蓝银领域的作用下，那只人面魔蛛逃逸的方向不再是一路平坦，一根根宛如藤蔓一般生长出来的蓝银草在它前进的方向上布下了一层层屏障。虽然这些普通的蓝银草在短时间进化后也不可能有阻挡万年人面魔蛛这样强大魂兽的能力，但有了它的阻挡，这只人面魔蛛逃逸的速度自然被大幅度的降低了。唐三和它之间的距离正在直线缩短。在得到了小五的十万年魂环后，唐三发现自己的蓝鹰领域多出了一个能力，那就是控制领域范围内的所有蓝银草使用技能。尽管能够使用的只是一个最低级的缠绕技能，但不要忘了，唐三蓝鹰领域此时覆盖的面积已经达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如果是千军万马在这片大森林中和他战斗，他也能在一瞬间令所有蓝银草发动缠绕，所消耗的只是一小部分精神力而已，与他自身的魂力无关。这头人面魔蛛就成了唐三的第一个实验品。急速生长起来的巨大蓝银草一边阻拦着他前进的步伐，一边疯狂地发动着一个又一个的缠绕技能。唐三和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蓝银草的反应越来越疯狂。也就是说，越靠近蓝银领域的核心位置，领域的作用就越明显。这些普通蓝银草生长后的增幅会变得越来越强。譬如在唐三身体周围直径100米范围内的蓝银草，它可以凭借蓝银领域将其变得全部如同蓝银黄一般坚韧，甚至连形态都是一模一样的。终于，前方人面魔蛛那庞大的身体已然在望，唐三仰天发出一声凄厉的咆哮，所有的恨意似乎在这一刻完全迸发。在他发出咆哮的同时，小五的身体也暂时被他收入到那能够令生物生存的如意百宝囊之中。他并不希望小五看到自己凶厉的一面，哪怕现在的小五已经没有意识。疯狂的咆哮声中，尖锥似的白光从唐三体内澎湃而出，就像是一柄巨大的白色长矛直刺那三万年的人面魔蛛。杀神领域爆发，和蓝银领域的进化一样，在十万年魂环的作用下，唐三的杀神领域也进化了。此时他所施展的就是杀神领域进化后所产生的技能杀戮突击。杀戮突击的效果是杀神领域以直线方向释放，锁定一个目标，唐三与这个目标进行战斗时，速度能提升 100%， 攻击力提升 30%。 这个提升对任何唐三发动的攻击都有效，包括魂技在内。如果说蓝银领域提升的是面的掌控力，那么杀神领域进化后提升的就是点的破坏力。白光毫无悬念的瞬间锁定住那人面魔蛛的身体，唐三本就急速飞行的身体再次加速，宛如炮弹一般朝着那巨大的人面魔蛛轰击而去。此时方圆直径100米范围内的所有蓝银草全部变成了绚丽的赤金色，无数缠绕技能疯狂地向着那人面魔蛛叠加着。在近乎无限的缠绕面前，人面魔蛛的速度优势再也无法发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唐三朝自己冲来。此时他已经明白，逃是逃不掉的，想要活下来，就只有将这个追击自己的敌人毁灭才行。一层浓郁的灰色光芒骤然从这头人面魔蛛身上爆发，诡异的一幕发生了。他那原本就庞大无比的身体再次膨胀，身体主体瞬间扩张到直径七米开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磨盘一般，每一根粗壮的猪腿上都生出了无数尖利的倒刺，宛如镶着无数匕首一样。一层层灰色气流围绕着他的身体盘旋，全身上下的甲壳厚度至少增加了一倍以上。在面对生命威胁的情况下，这头人面魔蛛已经打算拼命了。 他此时所施展的技能就像是人类魂师的武魂真身一样。人面魔蛛此时爆发的实力要燃烧他的修为，这个技能名叫诸神附体，每维持这个状态一秒，他自身的修为就要被燃烧掉一年。如果一直保持这个样子战斗，用不了多长时间，他自己就会先崩溃了。所以对于人面魔蛛来说，必须要速战速决。蓝银皇在缠绕到他化为庞大的身体后，立刻就会冒起一层层浓烟。在人面魔蛛骤然施展出诸神附体之后，他的力量已经变得极其恐怖。猪腿律动之中，被快速腐蚀的蓝银皇直接被扯断，后肢用力地在地面上一撑，庞大的身体已经直奔唐三迎了上来。强大的压力令唐三心中凛然，在施展了诸神附体之后，眼前这头人面魔蛛的实力虽然还不能和泰坦巨猿天青牛蟒相比，但释放的气息也接近那样的强者了。 绝不能与他硬碰。 一根蓝银皇从旁边飞了过来，缠绕住唐三的腰，强行将他扯得横飞而出。原本应该出现的正面碰撞顿时避开了。一张巨大的蛛网从人面魔蛛口中喷吐而出，直奔唐三的方向照来。这张恐怖的蛛网也全部是灰色的，而且笼罩范围竟然达到了上百平方米。一圈粉红色的光晕骤然从唐三的右臂处爆发出来，光晕闪耀的同时，唐三自身骨骼迅速发出一连串的噼啪声，下一刻他的身体已经悄然消失在原地，身形一闪出现在了人面魔蛛上空，右臂也在同时被蓝银皇包裹住，化为了赤金色。第五魂环闪亮，没错，小五赋予唐三的那块魂骨中包含了一个瞬移技能。与当初小五所施展的瞬移不同，这块魂骨的瞬移技能范围是100米，而且不需要任何的缓冲时间，可以连续使用。每用一次会耗费唐三全部魂力的1%作为代价。人面魔蛛突然发现唐三失踪了，愣了一下。唐三的气息再次出现，他立刻扬起身体，腹下的小眼睛朝着唐三盯了过来，同时两条长达8米的前腿直奔唐三的胸腹处插来。赤金色的光芒骤然爆发，蓝银皇第五魂技蓝银霸王枪爆发。在蓝银领域的增幅以及杀神领域提升 30% 攻击力的情况下，化身为赤金色的蓝银霸王枪在骤然离开唐三手臂的时候，背后爆发出了一片惊人的血焰，令周围空气完全扭曲，半空中甚至被撕裂出了一道漆黑的缝隙，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随着修炼到魂帝级别，10万年魂环对身体的增幅，唐三施展这蓝银霸王枪不再需要那么长的蓄力时间，这也是他目前所拥有的所有技能中攻击力最强的一个。人面魔蛛极其敏感，发现自己不可能闪躲，他的身体几乎是立刻下伏，不肯暴露眼睛所在的要害之处。唐三本来也没想这一下击落在他的要害，这由蓝银皇帮助唐三凝聚而成的第五魂环本身所拥有的效果就相当于50000年魂兽所产生的魂技效果，更何况此时唐三还有那么多增幅，他的蓝银霸王枪在攻击力上已经不逊色于70级魂圣在施展了武魂真身后爆发的攻击，同时由于他的集中性，在单体攻击威力上甚至比魂圣的武魂真身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轰然巨响之中，赤金色光芒骤然爆发，人面魔蛛施展了诸神附体后，巨大的身体被轰得直接飞了起来，那么庞大的身躯倒飞而出，周围的植被顿时倒了霉，就算他再想掩盖自己的要害，也无法与绝对的力量相抗争。人面魔蛛也想不到唐三这一下的攻击力竟然有这么强，背部最坚硬的甲壳处出现了大片的皲裂，整个身体被完全掀翻在半空之中，而他自身也已经处于晕眩状态。蓝银霸王枪附带的晕眩技能虽然持续时间效果不长，但对于唐三这种最擅长抓住机会的控制系魂师来说却已经足够了。眼底闪过一抹血色光彩，蓝银皇右腿骨推力爆发，在那人面魔蛛被轰飞的同时，唐三的身体也紧随着冲了上去，额身扑上，唐三直奔对方腹下射去，与此同时背后八蛛毛骤然舒展开来。与蓝银皇的变化不同，这能够进化的外附魂骨八蛛毛几乎完全是依靠小五的力量才重塑的，此时整个八蛛毛上倒刺淋漓，全部变成了恐怖的血色，仿佛随时都能滴出血来。 整体体积并没有因为进化而再次增大，但看上去却已经不再晶莹，而是释放着一种充满杀气的浑浊。唐三直接扑到了那人面魔蛛身前，数十根蓝银皇迸发而出，竟然将他自己的身体与那巨大的人面魔蛛缠绕在一起。八蛛矛骤然刺出，就利用这极短的时间狠狠地刺入了人面魔蛛的眼睛之中。唐三瞬移的突然性太强，再加上那霸道无比的蓝银霸王枪，这才制造了这样的机会。人面魔蛛的身体虽然坚硬，但眼睛却是他最大的弱点。唐三的八蛛矛狠狠刺入他眼睛之中，刹那间紫血飞溅，一声极其尖利的悲鸣从那万年人面魔蛛的口中爆发出来。人面魔蛛八米长的巨大猪腿同时回缩，狠狠地朝着唐三身上刺去。这一下如果刺实了，别说是一个唐三，就算是十个也绝无幸免之理。但是粉红色的光芒再次从唐三右臂中爆发出来，这一次并不是瞬间转移，那粉红色光芒瞬间化为了一层光幕，覆盖在唐三全身上下，也包括八蛛矛。铿锵巨响中，唐三的身体只是震了一震，万年人面魔蛛恐怖的蛛矛竟然无法对他身体造成任何伤害，而他自己的八蛛矛却已经开始了疯狂的吞噬。十万年魂骨附带魂技无敌精身，效果三秒钟。小五赋予唐三的柔骨媚兔右臂骨附带的魂技不只是一个，而是两个，除了瞬移之外，还有的就是这无敌金身了。这两个技能都是属于小五本身的，连唐三也不知道十万年魂骨会附带两个技能。最令他不理解的是，同样是十万年魂骨，为什么自己的蓝鹰皇右腿骨就只有一个飞行技能？尽管无敌金身的效果只有三秒，但对唐三来说却已经足够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